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玩笑已过半，不由不该，路还有汗流，梦还没腐朽，命运到最后心安。不要再逗留，人心太闪躲，被混乱的双眼或是听觉卑微不前。我自己问自己，退路已在原地，可能撑不下去，沦落逃避的宣判，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却沦为成烂醉。 张杰的歌是真正的内地制造，属于大众的歌，不流俗，大气感人，音乐性也非常的高。这首《勿忘心安》是电影《窃听风云》当中的主题曲，也是《窃听风云》系列电影的终极推广曲。继续来听李杜《明天我要嫁给你》。

好就会怎么样，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说谎来自林宥嘉，以前总是有人喜欢说他太年轻，所以唱不出歌曲沧桑的意境。其实走过人生的人都知道，看似光滑的表面才真正是曾经千山万水的沧桑。我个人觉得真实两个字最能够形容林宥嘉的声音，头两个字出来听的人眼睛就湿润了，可是他却又淡然的像是在说话一般。然而他唱得越平淡，你的眼泪就越不听使唤的狂流。继续来听到的是希拉《最长的电影》。 会哭不说

有人说听陈绮贞的音乐就像是喝了一杯气泡矿泉水，舒服畅快，最后还不小心打了个嗝。也有人说她的歌声如同轻缓的微风拂过，棕榈树沙沙作响，你还可以看见白云睡完了东边。陈绮贞的民谣早已经跨越了传统民谣的界限，成为了清新明亮的更具个人色彩的专辑。这是来自她演唱的《还是会寂寞》。 把歌词写得肉麻，把浮夸放一盘磁带，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亚奥之星，或致电010-8014-3000。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95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新发地统计数据显示，上周五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34元，较之前一周的每公斤2.38元小降1.68%，与去年同期的每公斤3.63元相比，大幅下降35.54%。鲜蒜、圆白菜、紫甘蓝、白萝卜等蔬菜品种更是近期降价明星。不过当这些蔬菜通过终端超市、社区菜店进入消费者菜篮子时，层层加码之后，零售价格却没有那么亲民。由于房租、物流等成本的增加，零售终端的菜价降幅相比批发价格的降幅明显打了折扣。北京晚报消息，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遏制细菌耐药的通知要求，医疗机构要制定本机构的抗菌药物供应目录，并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备案，门诊不得使用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据了解，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指的是不良反应明显、不宜随意使用或临床需要倍加保护，以免细菌过快产生耐药而导致严重后果的抗菌药物，其疗效或安全性任何一方面的临床资料尚较少或并不优于现用药物者。比较常见的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有第四代头孢菌素中的头孢匹沃、头孢匹罗、头孢塞利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翻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看城市睡得多么沉，梦醒在黎明时是太习惯有你分享体温，忘了自己平不平衡，傻傻空等，我不再为你不说门，爱还有很多可能，让所有柔情都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笑和泪都痛快。 幸福的主人。人真的太多是一种过程，付出的不会是牺牲，人真的坚持影响你人生，你就是最美的女人。爱还有很多可能，让所有热情都勇敢的燃烧，像朵玫瑰花绽放。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所有拥有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心态的人都是最美丽的人。这是来自高慧君的作品。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演唱的《像个孩子》。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大桥上面，静静凝视高速公路，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那些纵横交错的路，就像这生命去无方向。那些沉默伫立的楼，就像我一样寂寞 写下了，心里都某些挂碍不分轻功了。忽然不想纠结了，有点爱就不过是小副作用了。忽然可以转弯了，于是普通的风景终于上演了。所以微笑的挥手，隐形现实彼此最好的选择。若不爱了，如何定叫好曾相爱过的脸孔？差距离适当的保留，释放未来各自的梦。若不爱了，如何收拾好曾重叠过的伤痛？与其不舍过家人，从来的自由，练习不爱了。忽然可以转弯了，于是普通的风景终于上演了。所以微笑的挥手，隐形现实彼此最好的选择。若不爱了，